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9集 M 州巨部。机场人多，声音杂，程文如在国内的时候就换了手机卡，这会儿落在一行人最后面给老爷子打电话。 到了。 程老爷子那边电话接得很快，他此时正站在长廊上逗自己的鹦鹉。 嗯，刚下飞机。 程文如看着前方，他走得慢，看了看前面，程水正在跟秦冉说话。程老爷子点头。 还没见到你弟弟啊？ 他没来。 程文如也觉得奇怪，他四处扫了扫，没有看到程俊，只是眼下不是奇怪这些的时候。他收回目光，压低声音。 爸，我是要跟你说昨天的单子。 程文如目光停在前面正在跟程水说话的秦冉身上。程老爷子逗着鹦鹉的手一顿，他把鸟食放在一边，侧身面对着长廊外的园林。那边程温如的声音再度传来。 那天晚上所有操作都是冉冉做的，虽然他没说，但应该跟他有关系。 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，程温如猜不出来。秦冉认识巨鳄吗？还是他是内部会员？129接单完全凭几个老成员的兴趣，程文如也听说过那个陈鸟，对方可能连1000万的单都不接，去接一个只有10万的普通单子。手机那头，程老爷子挂断电话，整个人也陷入沉思。 老爷子。 身侧，程管家皱眉。 三少爷他们那边。 因为程温如那边声音很低，程管家这边听不到程温如的声音，语气有些急。 冉冉跟温如一起去 M 州了。 程老爷子侧过身来，声音带了一点迟疑，又有点不可置信的说。 温如告诉我，巨鳄那件事应该跟冉冉有关系。 虽然只是程温如的猜测，但能告诉他，程温如至少有50%以上的把握。M 州停机坪基地，等在不远处的程水跟秦冉说了大致情况，才把目光放到程温如身上。 大小姐。 程温如颔首，诧异地看了程水一眼。他跟程水没有见过几次，最多也就是几年前过年他回老宅匆匆跟程水见过。 程水，你一直在 M 州？ 一行人往停机坪外走，停机坪外面停了一辆黑色的车子。程温如知道程水是程俊的人，但程水跟其他人一样并不管程家的事，这么多年都在外，连程温如都不知道程水在哪儿。此时看到程水这么熟稔地给他们带路，程温如自然有想到程水在 M 州待了不少时间。 嗯，有一段时间了。 程水一向斯文，说话也不急不缓的。 M 州势力错综复杂，周围敢独自行走的人都不太好惹，但无论是独自行走还是聚团而来的，看到程水这一行人都下意识地避开。程木表情淡定，程温如在京城待的时间长了，一时间也没有意识到什么。一行人走到车边，程温如看到车子左边的后视镜上有一个黑色的小旗子。程水开车，程木坐在副驾驶，秦冉跟程温如坐在后座。程温如还没有清楚状态，目光还在看着车窗外。停机坪基地这边格局跟京城太不一样了，程温如这里能够看到远处的古堡型高建筑。他来之前也查过一些 M 州的资料，意识到那应该是停机坪这边的拍卖场跟黑市。这东西在京城也有一个，不过在京城很低调，程温如每个月都会进去竞拍。 眼角的余光却看到秦冉又拉开背包，从背包里抽出来一份文件。程温如偏过头去看了一眼，第一行就是复杂又拗口的伽马射线在磁场下的折射率。他没有看下去，又收回目光。程水这次没有绕路，过了边界，车子停在一处别墅面前。程木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，往外探了探头，诧异道： 哦，这是哪儿？ 并不是他熟悉的庄园。他还想等着看程温如被吓一跳呢。后面程温如跟秦冉也下来了。秦冉把围巾围好，看着几条街道远的高耸入云的大厦，他淡淡开口，收回目光，不太在意地说：那是国际刑警总部。程木点点头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刚要开口解释的程水不由看向秦冉，脸上也有些诧异。 哦，确实是的。老大这次来 M 州一直都在这边。 M 州的异形势力大部分都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这里是马修的势力范围，程水一行人向来不会在这里活动。秦冉来的那半年间也没有人带他们来过这儿，程木等人大多都在程水管理的范围内活动，所以程木不知道这里。不过看秦冉似乎对这里很熟的样子。秦冉把背包拿好，闻言略微抬眸，他看向程水。怀疑二堂主他们是被他们扣了。 没错。 提到正事，程水收回思绪，他一边打开大门，一边把几个人带进去。 根据我们查到的，应该是马修。 马修？秦冉脚步顿了顿，他看向程水。程温如把周围打量了个遍，听到程水提起几位堂主的事儿，他走近，神色严肃。 这个马修是什么人？ 国际刑警。 程水跟程温如解释道。 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栋大楼的最高执行官，是 M 州几大势力之一。 程温如不知道马修，但其他的他确实有打听过的。听着程水的介绍也更加了解。 竟然是他们。他们在 M 州就等于四大家族在京城的地位。 听到这里，程温如一直沉稳的脸上浮现骇然，他猛然抬头。 二堂主怎么会被他们抓了？ 他原本以为二堂主他们只是不小心得罪了一个小势力，毕竟二堂主那些人在 M 州太不起眼了。谁知竟然是得罪了马修这种巨擘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